你好，我是 Co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让我知道你是谁。HTTP 的 Cookie 机制，在之前的第13、14讲里面，我曾经说过 ，HTTP 是无状态的，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服务器没有状态差异，可以很容易的组成集群，而缺点就是无法支持需要记录状态的事务操作。好在 HTTP 是可扩展的。后来发明的 Cookie 技术就给 HTTP 增加了记忆能力。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一部经典电影《记忆碎片》，里面的主角患有短期失忆症，记不住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某人刚跟主角说完话大闹了一通，过了几分钟再回来，主角却是一脸茫然，完全不记得这个人是谁，刚才又做了什么，只能任人摆布。这种情形就很像 HTTP 里面无状态的外部服务器，只不过服务器的失忆症比它还要严重，连一分钟的记忆也保存不了，请求处理完立刻就忘得一干二净。即使这个请求会让服务器发生500的严重错误，下次来也依旧会热情招待。如果外部服务器只是用来管理静态文件还好说，对方是谁并不重要，把文件从磁盘里读出来发走就可以了。但随着 HTTP 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对记忆能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比如网上论坛、电商购物，都需要看客下菜，只有记住用户的身份，才能执行发帖子、下订单一系列的绘画事务。那该怎么样让原本无记忆能力的服务器拥有记忆能力呢？看电影里的主角是怎么做的吧。他通过纹身、贴纸条、立牌德等手段，在外界留下了各种记号，一旦失忆，只要看到这些提示信息，就能够在头脑里面快速重建起之前的记忆，把因失忆而耽误的事情继续做下去。HTTP 的 Cookie 机制也是同样的道理，既然服务器记不住，那就在外面想办法记住，相当于是服务器给每个客户端都贴上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了一些只有服务器才能理解的数据，需要的时候，客户端把这些信息发给服务器，服务器看到 Cookie 就能够认出对方是谁了。那么 Cookie 这张小纸条是怎么传递的呢？这要用到两个字段，前用头字段 set cookie 和请求头字段 cookie。当用户透过浏览器第一次访问服务器的时候，服务器肯定是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所以就要创建一个独特的身份标识数据，格式是 key 等于 value，然后放进 set cookie 字段里面，随着响应报文一同发给浏览器。浏览器收到响应报文，看到里面有 set cookie，就知道这是服务器给的身份标识，于是就保存起来。下次再请求的时候，就自动把这个值放进 cookie 字段里面发给服务器。因为第二次请求里面有了 cookie 字段，服务器就知道这个用户不是新人，之前来过，就可以拿出 cookie 里面的值，识别出用户的身份，然后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不过因为服务器的记忆能力实在是太差，一张小纸条经常不够用，所以服务器有时候会在响应头里面添加多个 set cookie，存储多个 key 等于 value。但浏览器这边发送的时候不需要用多个 cookie，只要在一行里面用分号隔开就行。我画了一张图来描述这个过程，你看了就能明白了。从这张图中，我们也能够看到 ，cookie 是由浏览器负责存储的，而不是操作系统，所以它是浏览器绑定，只能在本浏览器内生效。如果你换了个浏览器或者换台电脑，新的浏览器里面没有服务器对应的 cookie，就好像是脱掉了贴着纸条的衣服，健忘的服务器又认不出来了，只能再走一遍 set cookie 的流程。在实验环境里面，你可以用 Chrome 访问 URI 19-1，实地的看一下 cookie 的工作过程。首次访问的时候，服务器会设置两个 cookie，然后刷新这个页面，浏览器就会在请求头里面自动送出 cookie，服务器就能认出你了。如果换成 Firefox 或者其他的浏览器，因为 cookie 是存在 Chrome 里的，所以服务器就会又蒙圈了，不知道你是谁，就会再给 Firefox 这样的浏览器贴上小纸条。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了。Cookie 就是服务器委托浏览器存储在客户端里的一些数据，而这些数据通常都会记录用户的关键识别信息，所以就需要在 key value 之外再用一些手段来保护，防止外界或者窃取。这些手段就是 cookie 的属性。下面这个截图是实验环境19-2的响应头，我来对着这个实际的案例讲一下都有哪些常见的 cookie 属性。首先，我们应该设置 cookie 的生存周期，也就是它的有效期，让它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可用，就像是食品的保鲜期，一旦超过这个期限， 浏览器就会认为是 cookie 失效了，在存储里面把它删除，也就不会发送给服务器。cookie 的有效期可以使用 expires 和 max age 两个属性来设置。expires 俗称过期时间，用的是绝对时间点，可以理解为截止日期；max age 用的是相对时间，单位是秒。浏览器用收到报文的时间点，再加上 max age，就可以得到失效的绝对时间。expires 和 max age 可以同时出现，两者的失效时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但浏览器会优先采用 max age 计算失效期。比如在这个例子里面，expires 标记的过期时间是2019年6月7号的8:19，而 max age 则只有10秒。如果现在是6月6号0点，那么 cookie 的实际有效期就是6月6号0点过10秒。其次，我们要设置 cookie 的作用域，让浏览器仅发送给特定的服务器和 URI，避免被其他的网站盗用。作用域的设置比较简单，导命和 path 指定了 cookie 所处的域名和路径。浏览器在发送 cookie 前，会从 URI 里面提取出 host 和 path 部分，对比 cookie 的属性。如果不满足条件，就不会在请求里面发送 cookie。使用这两个属性，可以为不同的域名和路径分别设置各自的 cookie。比如19-1用一个。19-2再用另外一个，两者互不干扰。不过现实中为了省事，通常 path 就用一个斜杠或者直接省略，表示域名下的任意路径都允许使用 cookie，让服务器自己去挑。最后要考虑的就是 cookie 的安全性了，尽量不要让服务器以外的人看到。写过前端的同学一定知道，在 JS 脚本里面可以用 document 点 cookie 来读写 cookie 数据，这就带来了安全隐患，有可能会导致跨站脚本的攻击窃取数据。属性 HTTP only 会告诉浏览器，这个 cookie 只能通过浏览器的 HTTP 传输，禁止其他的方式访问。浏览器的 JS 引擎就会禁用 document 点 cookie 等一切相关的 API，脚本攻击也就无从谈起了。另一个属性 SimSet 可以防范跨站请求伪造攻击，设置成 SimSet 等于 strict，可以严格限定 cookie 不能随着跳转链接跨站发送，而 SimSet Lex。则略微宽松一点，允许 get、head 等安全的方法，但禁止 post 的跨站发送。还有一个属性叫 security，表示这个 cookie 仅能够使用 HTTPS 加密传输，明文的 HTTP 会禁止发送。但 cookie 本身不是加密的，浏览器里面还是以明文的形式存储。Chrome 是查看 cookie 的有力工具，在 network cookies 里面可以看到单个页面 cookie 的各种属性，另一个 application 面板里面，能够方便的看到全站的所有 cookie。现在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话题，有了 cookie，服务器又有了记忆能力，能够保存状态。那么应该怎么使用 cookie 呢？cookie 最基本的一个用途就是身份识别，保存用户的登录信息，实现会话事务。比如说，你用账号和密码登录一个电商，登录成功以后，网站的服务器就发给浏览器一个 cookie，内容大概就是 name 等于 your ID。这样就成功的把身份标签贴在了你身上。之后你在网站里面随便访问哪件商品的页面，浏览器都会自动把身份的 cookie 发给服务器，所以服务器总会知道你的身份。一方面免去了重复登录的麻烦，另一方面也能够自动记录你的浏览记录和购物下单，实现了状态保持。cookie 的另一个常用用途是广告跟踪。你上网的时候肯定看见过很多的广告图片，这图片背后都是广告商网站，他会偷偷的给你贴上 cookie 小纸条。这样，你上其他的网站，别的广告就能用 cookie 读出你的身份，然后做行为分析，再推给你广告。这种 cookie 不是由访问的主站存储的，所以又叫第三方 cookie。如果广告商的势力很大，广告到处都是，那么就比较恐怖了。无论你走到哪里，他都会通过 cookie 认出你来，实现广告的精准打击。为了防止滥用 cookie 收集用户隐私，互联网组织相继提出了 DNT 和 P3P，但实际的作用并不很大。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里面的 cookie 知识。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多种的 local web storage 技术，能够比 cookie 存储更多的数据，但 cookie 仍然是最通用、兼容性最强的客户端数据存储手段。简单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cookie 是服务器委托浏览器存储的一些数据，让服务器有了记忆能力。响应报文，使用 set cookie 字段发送 key value 形式的 cookie 值，请求报文里面用 cookie 字段发送多个 cookie 值，为了保护 cookie，还要给它设置有效期、作用域等属性。常用的有 max age、expires、domain、http only 等等。 Cookie 最基本的用途是身份识别，实现有重量的绘画事务。我还要提醒你一点，因为 Cookie 并不属于 HTTP 标准，所以语法上与其他的字段不太一致，使用的分割符是分号，和 Accept 字段使用的逗号不同，小心不要弄错了。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如果 Cookie 的 Max Age 属性设置成零，会有什么效果呢？第二个，Cookie 的好处已经很清楚了，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呢？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